但是他从心里看不起这位昔日的算命先生。他看到各处的义军一边在与援军对抗，一边在自相弱肉强食，而郭子兴做了主帅以后，胸无大志，智谋平平，被人吃掉只是迟早的事。可惜他孙德崖虽然知道此事，却又无法自己去领兵打仗，正为此烦躁不安。苍天有眼呐、来了一位投军的和尚。开始呢，因为郭子兴的器重，他就很自然地讨厌这和尚。可是这和尚来了不久，干出的一件件漂亮的事情，终于使孙德崖明白了，不能再讨厌他，应该喜欢他，支持他，依靠他。这是个不简单的和尚啊，是个可以成大事的和尚。作为商人的孙德崖是大胆而果断的，就像当初毅然决定支持郭子兴起义一样，他毅然决定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朱元璋。但是啊，太可恨了，这秃头不但不领情，反而要了郭子兴收养的那个丑八怪。孙德崖震怒了，他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，他非要置朱元璋于死地而后快。于是冥思苦想了多时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也等来了一个时机。这一天，郭子兴与孙德崖商量发放军饷的事儿，他本来呢还有许多的粮食，却坚持说没有了，建议让朱元璋去抢粮食。当时啊，由于元王朝的黑暗统治，刘福通的起义部队已经点燃了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烈火，无数支起义队伍如雨后春笋。江淮一带有刘福通，江汉一带有徐寿辉、彭莹玉，庆远有方国珍，这个庆远呢、就是今天的浙江宁波，而高邮有张士诚，高邮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地区。他们各自为战，攻城占地，对元朝发起了攻击。1352年，徐寿辉带领着起义军攻克了江南重镇杭州，与此同时，徐州的起义军也占领了徐州及周围地区，切断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交通主动脉。当时啊，元朝呢需要的粮食很大，一部分需要从南方运送，没有了顺畅的交通，只能派重兵压粮北运。眼瞅着数万担粮食，义军们都是看着眼馋呐、却不敢轻易动手，因为压粮的援军太强大了，去抢劫粮食显然去送死。这一点孙德崖知道，郭子兴当然也清楚。听了孙德崖的建议，郭子兴一个劲地摇头说道，这怎么可能啊，援军的粮食都是重兵押送，我们现在这点兵力防止义军来吞并都难，哪有力量去抢夺援军的粮食啊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朱元璋可能行啊。孙德崖又凑近了郭子兴说，郭元帅，你记得朱将军用了多少兵马杀退30000援军啊，解了五合城之围？郭子兴不吭声，眼睛一愣愣地瞅着孙德崖。郭元帅，他不就只用了1000人吗？这一次我们抽出几千人来给他，还担心他夺不到援军的粮食吗？什么？ 几千人，多粮食。对呀，压粮的援军不过也就30000人。朱将军，你说呢？孙德雅把头转向了朱元璋，又说道：我只是担心朱将军心魂燕耳，舍不得离开罢了。郭子兴望着朱元璋，朱元璋是何等人物啊？只打孙德崖一开口建议他去抢劫粮食，便明白了他的恶毒用意，不但不恼，反而冷静地考虑起劫粮的事儿来。这会儿他已经心中有数了，当看到郭子兴询问的目光时，立刻上前一步，毕恭毕敬地回答：末将愿意去夺粮。孙德崖听了微微一震，细长的眼睛里露出了杀机。郭子兴虽然也担心朱元璋此去太冒险，但苦于粮食问题实在是难以解决，便高兴地点了点头。由于劫粮之事关系到举义部队的生死存亡，郭子兴非常重视，特意拨给朱元璋精兵3000人。朱元璋谢过郭子兴，走出了帅府。他没有回家，就匆匆地去找汤和，把事情说了。汤和沉思了一会儿，说道：这明明是孙德崖想害你啊。我知道，不过他害不了我。自从救援五河回来，我就在想夺粮的事儿。只要我们小心谋划，这事儿是可以做成的。见朱元璋如此有信心，汤和的心放下一半。朱元璋给汤和讲了自己的一些打算，让汤和去到五河找常遇春，然后匆匆赶回家里。自从父母死后，朱元璋像一片枯叶，被风吹着四处飘零了这么多年，如今有了自己的家，不仅衣食有人照顾，更主要的是他是这么的善解人意，聪慧多谋。朱元璋感到自己不仅是娶到一位夫人，而是觅到了一位军师，凡是有事情都与夫人商量，总能得到有智慧的回应。回到家里，他便将夺粮的事儿一五一十地给马秀英讲了。马秀英听完以后微微地笑了笑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他看过许多书，除了女人该读的《女儿经》等，更有男人们必须读的四书五经。只是因为他的兴趣广泛，时间又充裕，性格外柔内刚，经常有一种男人的豪气。为此他同时还读了军事地理之类的书籍，原本是想能有一日与郭子兴说起话来能用得上，而现在啊，却是面对自己的夫君。马秀英为此非常的高兴，在心里暗暗的感谢上天给他的这种机会。凭着女人的谨慎和细心，马秀英帮助朱元璋提出了许多战术上的建议。而最让人高兴的是，关于这次战斗，在战略上他们夫妻都是一致的。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夫妻俩对夺粮的事情终于有了周详的安排。第二天，朱元璋立刻紧急地行动起来，带着吴良一起到营中来挑选精兵，又让花云去组织车船。到中午的时候，一切妥当了，汤和正好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 唐河喝了口水说，周将军，你真是神算啊。我把你的意思讲完，常将军满口答应，他们今晚就乘船连夜顺着五河往下赶到洪泽湖口，做好一切接应准备。那么他们答应去多少人啊？8000，都是些久经沙场，原来跟他一起占山为王的。好，太好了。朱元璋一甩手，抬头望着晴朗的天空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第二天傍晚，朱元璋、汤和等一行人来到明光镇洪泽湖口处，常玉春已经在那儿等着。他告诉朱元璋，援军正在明光镇渡口装粮上船，估计到明天拂晓可以装完。好，我们都休息一会儿，一回去按计划进行，半夜时分我们去袭击岸上的援军，等我们先拼杀2个小时，你们再动手抢粮，记住了。常玉春又问，是不是分给你3000兵马？不，粮食上船，押送兵一定会随船而上，你们抢粮可不容易啊。 可是你们…… 别说了，就这么办，只能这么办。 好，我听朱将军的。 只是我与朱将军换一换，我去抢岸上的，你去抢水上的。不行，将军的心意我领了，就这么办。大战之前怎能随意更换主帅呢？常玉春的目光很坚定，还要开口被朱元璋伸手拦住了，顺手将他往前一推，自己转身拉着汤和走了。常玉春站在原地目送他俩走远，嘴里喃喃自语啊，以一抗十，临危不惧，真英雄也呀。话说这次往北去的押粮官，正是上次攻打五河城海忽儿的副将叶麻都。他五短身材，浓眉大眼，机智勇猛，是元朝有名的猛将之一。经过艰难的转运，叶麻都已经将100余万担粮食运到明光镇，几十条大船早在这候着，只要把粮食装上船运到洪泽湖，再顺着清渠往东到渤海湾，就可以安全北运到天津了。现在的事情刚完成一半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在明光镇，叶麻都请来押粮的各位官员详细商量运粮的事宜。闻报有人闯营，说是有要事见将军。原来朱元璋走后，孙德崖虽然料定他这次必死无疑，但是一想到上次解五河之围朱元璋创下的奇迹，不免又有些担心了。所以为了以防万一，孙德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换来他身边的第一勇士萧辉，让他去给押粮官报个信儿。这闯营的人正是连夜赶来的萧辉，他非常得意的将朱元璋带兵来劫粮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叶麻都。叶麻都听了哈哈大笑，安排好好的款待萧辉，然后得意的捋了捋下巴的几根山羊胡须，一直瞅着他离去，不屑地说，这些汉人就喜欢窝里斗，哼。说完又大笑起来，众将官也跟着笑，有的甚至笑出泪水了。笑完以后，叶麻都脸上露出了凶相，狠狠地说，立刻集结押粮部队，准备消灭劫粮的叛军。午夜 刚过不久，朱元璋便接到吴良来报，说援军在渡口附近展开搜查。吴良走了以后，汤和不由得对朱元璋投去赞佛的一瞥。他原来主张就在渡河口附近来隐蔽，朱元璋坚持离渡口十里处休息。再过一更，吴良又回报援军的搜查在扩大。又过一更，吴良再回报援军朝他们这里袭来了。朱元璋沉思着，他有些费解，有些弄不明白，于是下令各小队注意隐蔽，一旦被援军发现就全线出击，向渡口前进，死战援军。快三更天的时候，一小股援军发现了他们。按照朱元璋的命令，100多援军很快就成了刀下鬼。这厮杀也是惊动了援军，更多的援军朝着他们奔来。朱元璋看了一眼汤和，双双举剑高呼：“冲啊，杀！”汤和、花云、吴良紧随其后，精挑选出的3000名好汉也毫无惧色地跟上。面对近万的援军，他们不但不退缩，反倒勇猛地冲过去。援军被这阵势给吓傻了，开始惊慌地往后逃，正好遇上一麻都，他连斩了数人，这才稳住阵脚。长剑一挥，急声地喝道：“谁杀了朱和尚，赏银100两。”一麻都的副使骑马赶来：“将军，将军，粮船的兵是不是再多留些以防？”“你去吧，我杀了朱和尚就回来。”一麻都对朱元璋恨之入骨啊，他要杀了这个和尚才能解心中之恨。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，需要对战的双方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。没有冷静的头脑，常常会走到失败的边缘。因为仇恨，精明透顶的一麻都失去了冷静。他挥舞着剑飞驰着，要去杀死自己的仇敌。可是一麻都做梦也没想到，郭子兴的叛军到了朱和尚手下，作战竟如此勇猛，3人杀1人，对方毫无退缩。朱元璋、汤和与花云、吴良拿着剑，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冲杀，所到之处，只见肉飞血溅，哀嚎声声。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，除了勇敢顽强，还需要有实力。3对1的战争，而且人多势众的麻衣都手下都是一些久经沙场、能征善战的士兵，一个个如狼似虎的，十分了得。杀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朱元璋的3000勇士终于被援军一一斩杀了，仅仅剩下了满是伤痕的朱元璋、汤和、花云和吴良。他们被大队的援军追逼着，且战且退，一直退到水边。那勇猛无比的麻衣都被朱元璋刺穿了右肩，自己不能攻击了，他歪在马背上望着穷途末路的朱元璋，脸上却挂着胜利者的微笑。他仰头朝天，哈哈大笑，笑声里充满着杀气。罢了，麻衣都咬牙切齿地对士兵喊道：“杀死他，杀死这个和尚！”朱元璋不言语，挥剑向前，做了一个要冲杀的样子，援军便压压的后退。趁此机会，朱元璋推了一把花云、吴良，拉起汤和，回身跳进了洪泽湖里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